掌声从落花狼藉倒下的那一瞬间就已经响起，没有迟疑，没有发呆，因为观众们早在等着这一瞬了。一个新秀击败全明星，这种期待本不该有，但是这一场不一样，从于峰退让，而后唐柔紧逼抢攻，打得落花狼藉，真的落花流水，十分狼藉的时候，观众心中就燃起了信心。他们开始期待那种本以为不可能发生的事，他们早已经做好了欢迎和鼓掌的准备。而现在真的出现了，唐柔击败了于峰，韩嫣柔的战矛最终将落花狼藉贯穿在地，夺去了他最后一丝生命。荣耀象征着胜利的两个大字在闪耀着，现场雷鸣般的欢呼，雷鸣般的掌声。比较遗憾的是，现在进行的是擂台赛，胜利者需要在比赛席里准备接下来的对决，无法出来接受大家的掌声。但观众管不了那么多，主角不在，星星战队的其他人不都在场边选手席吗？胜利属于个人，更属于团队，这是唐柔的胜利，同时也是星星战队的胜利。于峰从百花的比赛席里出现，神情还算从容，可心里是一点也不平静。全明星选手被新秀击败，这恐怕会成为今天所有荣耀赛事中的一条重磅新闻，而他将成为这条新闻中的陪衬，被人们嘲笑的那一个。于峰不甘呢，再打一次，他还是很有信心可以击败这个唐柔的，只可惜比赛中没有如果。于峰黯然地走下场来，回到选手席，百花的队员们几乎不知道该如何去安慰。于峰是队长，是他们这支队伍现在的精神支柱，从来都是他去抚慰众人的，而现在他遇到了这样的挫折，大家该说点什么好呢？于峰却没有等大家来安慰他，下来稍坐了一会儿，就已经平复了心情，因为他知道这个时候他绝不能乱，如果乱了，整个队伍都会因为没有主心骨而涣散。他是输了，但是他输并不代表百花输，百花战队还有一人呢。 小平， 于峰出声叫道。朱小平，百花战队擂台赛第三位要登场的选手，第六赛季初入联盟，一年板凳生涯后在第七赛季建成主力，职业是联盟中从未出现过全明星级别高手的职业召唤师。不过现在被队长召唤，朱小平连忙凑上前去，要论在队中资历，朱小平当然比于峰还要强，不过他对于这个转会而来的队长还是相当信服的，而对百花昔日队长张家乐，朱小平则相当有看法。因为第七赛季是朱小平正式开始在职业舞台发光发热的赛季，就在该赛季他们百花杀入决赛，虽然最终败给微草，但第二名的成绩也是挺鼓舞士气，让很多人都捏尽了拳头准备来年努力的。朱小平就是其中之一，结果下一赛季张家乐突然宣布退役，弄得百花战队一阵慌乱，扶起的新百花缭乱邹远彷徨无助，表现惊人的唐昊却因为非核心职业无法带动全队的运转，百花就这样连季后赛都没能踏入。而这一切都要从张家乐的突然退役说起。朱小平这个原本对这一赛季充满了期待的年轻人，当然会对张家乐抱有了怨念。可以说朱小平是百花队中坚定的反张家乐派，甚至在张家乐复出后，他也从不期待张家乐回到百花，去了霸图。这选择朱小平冷笑，因为在他看来张家乐就是这样一个自私的人。倒是新来的于峰，在朱小平看来尽职负责，十分有担当， 哪怕刚来时成绩不好，却也从未丧气或推卸过责任，这让他十分欣赏，所以一直坚定地支持着于峰。队长，朱小平凑了过来，要当心，这个唐柔比我们在研究中看到的还要强，是一个典型的比赛型选手，于峰说。但他现在只有一半生命了，朱小平说。他用一半生命拼掉了我五分之四的生命，于峰说。言外之意当然就是说，能拼掉我一半，说不定就能拼掉你的全部。当然话说这么透没必要，这已经足够让人听懂。我明白，我会注意。周小平并没有丝毫不悦，对于于峰，无论是职业作风还是实力，他都是相当服气的。加油，于峰说。嗯，朱小平点点头，在队友们期待的目光中走上了比赛台。星星队百花擂台赛决胜局就此开始。一半生命的战斗法师韩嫣柔对满状态上场的朱小平的召唤师风客，同是法师系两个角色，开场后都没有犹豫，齐朝地图中央冲去，不大会儿已经相遇。而此时朱孝平已经让风客召出了几只召唤兽。召唤师这个职业，因为技能点的限制，也不可能把所有召唤兽都点到最高级，这根据玩家偏爱召唤兽的不同，那组合可就多种多样了，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个新流派产生。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每个流派的产生不会是单凭喜好，总有它的道理在其中。一般来说都会有一个或两个召唤兽是这一流派的核心，通过围绕他选择其他召唤兽构成团队战力。由此来看，召唤兽的选择颇有搭建一支战队的风范。如此要涉及的内容当然很多很复杂，召唤师职业一直不出顶尖高手，确实是有职业方面的原因。无论战术运用还是操作，这个职业确实都相当难。不过对于新人而言，这个职业却又有其容易的地方，打怪什么的，圈上一堆召唤兽就上了，角色安全地蹲在大后方喝茶，听起来就简单。一个上手简单精深却难的职业，却也不乏人喜爱，朱小平就是其中之一。他喜欢这个职业，一直钻研这个职业，希望有朝一日可以率领自己的召唤军团登上荣耀赛季的巅峰王座。为了这一天，他一直在努力，每一次训练，每一场比赛。看到韩嫣柔冲来，朱孝平立即操作风客，指挥召唤兽们布阵。朱孝平的召唤师流派是风行许久，一直长盛不衰的死亡骑士流。顾名思义，这一流派是以死亡骑士这一召唤兽为核心召唤兽的。死亡骑士物理攻击，防高，血厚，高大的体型让人看着就有安全感。而朱孝平的死亡骑士呢，在旧有的基础上又添加了他个人的改良，就是灵猫的使用。朱孝平可是职业选手，他的打法自然会引起玩家的各种效仿，于是死亡骑士加灵猫顿时被玩家们视为死亡骑士流的最高端用法，各种似是而非的攻略在网上流传着。不过职业选手之所以是职业选手，就是因为他们一直被模仿，却始终无法被超越。灵猫骑士流不是招只灵猫再召个死亡骑士就算了，到底还是要看玩家对召唤兽的控制运用。而此时朱小平的眼前，一个身形高大、一身毫无光泽的黝黑铠甲的死亡骑士，和一只通体雪白、身体柔滑的小猫一起挡在了召唤师风客的身前。来吧，朱小平注视着韩嫣柔的举动，指挥着死亡骑士先迎了上去。死亡骑士一手抓盾，另一手却是一杆极长的战矛，提着便朝韩嫣柔冲了去。 风客手中魔杖连续挥舞着，一个又一个的召唤阵法在他身前凝结而成。灵猫骑士流只是以这两个召唤兽的运用最为关键，并不代表着就没有其他召唤兽了。共同辅助进攻的召唤兽还是会有很多的，比如魔界之花。这株从异界召唤而来的植物，几乎是任何一个流派的召唤师都不会放弃的一个召唤兽。虽然它无法移动，但是它对攻击范围内的目标干扰是非常强力的，可以散发出带毒的花蕊，可以用根部进行地刺攻击，还可以伸出蔓藤将目标卷来，花叶齐开，好像血盆大口一样撕咬攻击。魔界之花不是任何一个召唤流派的核心，但是让对手投票来说的话，绝大多数人肯定会认为魔界之花是最烦人的召唤兽。只要将它召出，召唤师再往他身边一站，就让人一阵心烦。想等魔界之花持续时间到消失是不可能的，召唤师任何冷却的技能都足以保证任何召唤兽在不受伤害的情况下持续在场。对手唯一可以庆幸，大概就是魔界之花一次只能召唤出一朵。魔界之花已经召出，这一片区域任何人想闯恐怕都要好生掂量，尤其是在其他召唤兽都已经在这里严阵以待的情况下。结果韩嫣柔却好像看不到眼前这阵势似的，脚下未有丝毫迟疑，速度丁点未慢的笔直就冲了上来。果然比我们了解的还要。朱小平一时间也没找到合适的词来形容唐柔的举动，他隐在召唤师军团的当中，安全感十足地指挥着召唤兽们准备包围韩嫣柔。豪龙破军，韩嫣柔技能悍人出手，真是个急性子，朱小平感慨着，死亡骑士迟钝拦上。任何职业都不敢正面硬碰的豪龙破军，死亡骑士丝毫无惧，或许只因为他只是一个被召唤的生物，随时都可能有一个新的结界生成，召唤出一个新的死亡骑士将他取代吧。